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2集。正在王灵娇威风凛凛地呵斥魏无羡和江城之时，一旁有人喊道：“找到了！”王灵娇顿时没空理他们了，奔了过去，一看，欢声叫道：“ 温公子，找到了，找到入口了！” 那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洞，藏在一棵三人合抱的老榕树脚下。先前他们一直找不到，一是因为这个洞口很小，不到半丈见方；二是粗大纠结的树根树藤织成了一张坚实的网，挡住了洞口，其上还有一层枯枝落叶、泥土沙石，因此隐蔽非常。扒开腐败的枝叶和泥土，斩断树根，这个黑黝黝、阴森森的洞穴便暴露了出来。洞口通往地底深处，一股令人寒战的凉气袭面而来，投一颗石子进去，如石沉大海，不见声息。温潮大喜， 肯定就是这里，快，都下去。 金子轩实在忍不住了，冷冷地道：“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说是来夜猎妖兽，那么请问究竟是什么妖兽？提早告知我们也好合力应对，才不会再像上次那样手忙脚乱。” 文朝道：“ 告知你们。” 他直起身来，先指了指金子轩，再指他自己道：“ 你们还要我再说多少遍才能长记性？不要搞错了，你们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修士，我才是发出命令的人，我不需要别人来建议我什么。指挥作战和调兵遣将的人只有我，能降服妖兽的也只有我。” 他的只有我三个字咬字格外重，语气高昂，自大狂妄，令人听了又憎恶又滑稽。王灵娇斥道：“ 没听见温公子说什么吗？还不都快下去。” 金子轩站在最前，强忍怒火，一掀一摆，抓住一根尤为粗壮的树藤，毫不犹豫地一跳，跳进了深不见底的地洞。这次魏无羡倒是能深刻体会金子轩的心情，无论这洞里有什么妖魔鬼怪，面对他们都绝对比面对温潮等人舒服。再继续让这对狗男女多残害自己的眼睛一刻，怕是真的就忍不住要同归于尽了。其余人跟在金子轩之后依次进入地洞，这些被强行召集的世家子弟被缴了剑，只能慢慢往下爬。树藤贴着土壁生长，粗如幼子手腕，很是结实。魏无羡一边攀着它缓缓下降，一边暗暗计算下地多深，约莫滑了30余丈，脚底这才碰到地面。温潮在上面喊了几声，确定地下安全，这才踏着他的剑，搂着王灵娇的腰，悠悠地御剑下来了。须臾，他手下的温氏门生和家仆们也纷纷落地。江城低声道：“ 但愿这次他要猎的不是什么太难对付的东西，这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出口，万一妖兽或者厉煞在洞中暴起，这条树藤这么长，说不定还会断，到时逃命都难。”其他人也都抱着同样的想法，不由自主仰头看着头顶那个已变得很小的白色洞口，心中担忧警惕。 温潮跃下了剑，说道：“都停在这儿干什么？该做什么还要我教？走。” 一群少年被驱赶着朝地洞深处走去，因为要让他们在前方探路，温潮吩咐家仆给了他们些许火把。地洞穹顶高阔，火光照不到顶，魏无羡留意着回声，感觉越是深入，回音也越是空旷，怕是距离地面已有百丈之深。开道的一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，举着火把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来到了一片深潭之前。这片潭如果放到地面上，那也是一片宽广的大湖。 潭水幽黑，水中还凸起着大大小小的许多石岛。而再往前走，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可路已到尽头，夜猎对象却依旧没有出现，连他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众人心头都是疑云重重，又提心吊胆，精神紧绷。没见到他预期的妖兽，温潮也是有些急躁。他骂了两句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找个人吊起来，放点血，把那东西引出来。妖兽大多嗜血如狂，一定会被大量的血气和吊在半空中动弹不得的活人吸引出来。王灵娇应了一声，立即指向一名少女，吩咐道：救他吧。那名少女正是刚才在路上送人香囊的绵绵，她突然被点到，整个人都懵了。王灵娇这一点看似随意，实则酝酿已久。这些世家送过来的人大多是少年，因此对数量鲜少的几个少女，温潮总忍不住多留意一些。尤其这个绵绵相貌不错，还被温潮有手有脚占过几次便宜，绵绵只能忍气吞声，王灵娇却早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中。绵绵一反应过来，真的是在指他，满面惊恐，连连后退。温潮见王灵娇点的是这名少女，想起还没机会搞上手，有点可惜，说道：点这个？换一个人吧。王灵娇委屈道：为什么要换？我点这个你舍不得吗？他一撒娇，温潮便心花怒放，身子酥了半截。再看绵绵穿着打扮，肯定不是本家子弟，最多是个门生，拿去做饵最适合不过。即便是没了，也不怕有世家来啰嗦，便道：瞎说，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随便你，娇娇说了算。绵绵心知被吊上去，多半就有去无回了，仓皇逃窜。可他往哪里躲，哪里人就散开一大片。魏无羡轻轻一动，立即被江城死死拽住。绵绵忽然发现有两个人岿然不动，连忙躲到他们身后，瑟瑟发抖。这两个人正是金子轩与蓝忘机。上去准备绑人的温氏家仆见他们没有让开的意思，喝道：旁边去。蓝忘机默然不应。见势不对，温潮警告道：你们杵着干什么？听不懂人话，还是想扮英雄救美？金子轩扬眉：够了没有？让旁人给你做肉盾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活人放血给你当饵？魏无羡微微诧异，金子轩这厮竟然还有几分胆量。温潮指着他们道：这是要造反了？我警告你们，我容忍你们很久了，现在立刻自己动手，把这丫头给我绑了吊起来，否则你们两家带过来的人都不用回去了。金子轩哼哼冷笑，并不挪动。蓝忘机也是恍若未闻，静如入定。然而一旁有一名姑苏蓝氏的门生，听着温潮的威胁之词，一直在微微发抖，此时终于忍不住冲了上来，抓住绵绵准备动手绑他。蓝忘机眉峰一凛，当即一掌拍出，将他击到一边。虽然蓝忘机一句话也没说，可俯视那名门生的神情不怒自威，目中意味不言而喻。姑苏蓝氏有你这种门生，当真可耻。那名门生肩头发抖，缓缓后退，无力直视旁人目光。魏无羡对江城低声道：哎，蓝湛那个性子要糟。江城也握紧了拳头，这个场面恐怕是再也不能独善其身，妄想还能不流血了。温潮勃然大怒，喝道：反了，杀！数名温氏门生抽出明晃晃的长剑，朝蓝忘机与金子轩杀去。那名化丹手温竹流副手站在温潮身后，一直没有动手，似乎觉得根本不需要他出手。这倒也是，这两名少年以少对多，还手无寸铁，本就吃亏， 加上这些日子奔波受累，状态极差，蓝忘机更是身负有伤，绝对撑不了多久。温潮看着属下与这两人厮斗，心情好了许多，啐道： 呸，跟我杠，什么东西，这种人真是该杀。 一旁传来一个笑嘻嘻的声音：是啊，这种仗家世欺人、为非作歹之徒，通通该杀，不光要杀，还要斩其头颅，使之遭万人唾骂，警醒后世。 闻言，温潮猛地回头： 你说什么？ 魏无羡讶然道： 你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 好的，仗家世欺人、为非作歹之徒，通通该杀，不光要杀，还要斩其头颅，使之遭万人唾骂，警醒后世。 听清楚了？ 温竹流听到这句若有所思，看了一眼魏无羡。温潮暴怒道： 你竟敢说这种狗屁不通、大逆不道的狂言妄语。 魏无羡先是扑的一弯嘴角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放肆的大笑。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他扶着江城的肩，边笑得透不过气来，边道： 狗屁不通、大逆不道，我看你才是吧。温潮，你知道刚才这句话是谁说的吗？肯定不知道吧。我告诉你好了，这正是你本家开宗立祖的大大大名士温卯说的。 你竟然敢骂你老祖宗的名言狗屁不通、大逆不道，骂得好， 好极了。 那本之前发放的温门精华录，连温家人一句平淡无奇的口水话也能被反复剖析，各中深意吹得天花乱坠。不要说熟读背诵，魏无羡翻了两下就被恶心到了，但温某的这句音觉十分讽刺，他却记得清清楚楚。温潮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魏无羡又道： 对了，辱骂温门名士是什么罪名？该怎么罚？我记得是格杀勿论，是吧？ 嗯，很好，你可以去死了。温潮再也忍不住，拔剑朝魏无羡刺去，这一冲便冲出了温竹流的保护范围。温竹流一向只防备旁人攻击，却不曾防备温潮主动脱离，他突然发难，竟来不及应对。而魏无羡故意激温潮，就是在等着怒极失控的一刻。他嘴边笑容不减，出手如电，瞬息之间便夺剑反杀，一举将温潮制住。魏无羡一手擒着温潮，几个起落跃到深潭之上的一座石岛上，与温竹流拉出距离，另一手将温潮的剑抵在他脖子上，警告道： 都别动，再动当心我给你们温公子放放血。 温潮撕心裂肺地叫道： 哎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 围攻蓝忘机与金子轩的门生这才止住了攻击。魏无羡喝道： 华丹手你也别动，你们是知道温家家主的脾气的，你主子在我手里，他只要流一滴血，这里的人包括你在内一个都别想活。 温竹流果然收回了手，见控制住了场面，魏无羡还待说话，忽然感觉整个地面颤了颤，他警惕地道： 江城，地动了吗？ 他们现在在地下洞穴里，若是地动了、山塌了，无论是堵住洞口还是活埋他们，都是极其可怕的事。江城却道： 没有。 可魏无羡却感觉地面晃得更厉害了，剑锋好几次抖得碰到温潮的喉咙，让他大声惨叫。江城默地大喝道： 不是地动了，是你脚下的东西在动。 魏无羡也发现了，不是地面在颤，而是他落足的那座石岛在颤，不但在颤，而且在不断上升上升，浮出水面的部分越来越多。魏无羡终于发现了，这不是一座岛，而是潜伏沉水在深潭中的一个庞然大物。他现在正在那只妖兽的贝壳上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